没有办法讲很清楚。不过，我们只能够归纳一些重要的道理来了解他们的差别在哪里。那我们也有说明，一切是理论，跟基摩罗什是强调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今天我们常常忘记，就是菩萨的是靠声闻地。菩萨来了解菩萨的修行，一定要研究声闻地的修行，像基摩罗什一切是谛论，说明那个菩萨的修行靠这个声闻地为所依为基础。再加一些道理，重要的道理，那变成菩萨的修行。来了解这个道理，我就归纳声闻地的修行的最重要的点，也叫一切是谛论，有五个。第一就是。护阳定资粮，就是当然戒得别，我们有说明，戒有很多方面，最重要方面就是，根离依，根离依是修行的过程的基础，而且我们有说明是，根。相关的过程是不能够分开的，相关的过程也是跟利益。第二是愿力处需要那些条件，清净道论是说明，一切是谛论也是说明，就是唯一。身体的姿势要稳定，然后就生理跟心理就是入定的条件。第三就是你能够入定，你就多多练习心一静心，诶嘎嘎哒，这样。你在我们有说明，你能够了解，在这个修心一静心修经历所有的障碍，就处理障碍，一切是谛论菩萨的是讲，其实是靠东洋的道理，不过来处理障碍。在声闻地，依照一切是谛论有四个方面。第一就是靠自心，先要分别自心，才能够分别空相。如内观的过程，只有内观的过程，靠经历能够断而断烦恼。我们有讲过这个道理。然后要了解因缘，就是缘起，因为你分别你的经验的所缘的，就是智慧的境界的自相跟共相，你就可以了解因缘。我们有说明因缘不可思议，不依不依，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过程。你在了解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过程，你可以洞达 在至光的国前所有的过患，避免你入千光的国前。一切是地论是说明很多种仙观、心仙观、界仙观等等四仙观，都合起来在一起，你就能够仙观。然后你就对治所有的烦恼，你对治所有的烦恼，那你就成罗汉。也是一个过程，从第一国到第二国，第二国到第三国，第三国到罗汉。那，菩萨的修行也是靠这个基础，不过，还要加很多重要的道理。我们有说明菩萨。因为他要不置业烦恼，他要了解烦恼，懂得烦恼，来能够度一切众生。因为一切众生，我们都是在烦恼里面。那菩萨要了解烦恼的因缘，然后现实的因缘很。彻底的，这样他才能够领导所有的不重要的众生。我们有讲过一点点，因为他了解他们的根，他了解他们的意乐，所以他能够领导他们。那，菩萨。如菩萨仙观的国称依照，一切是底轮，我们有说明是靠，四种熏死，四种熏死，四种熏死，我们也有说明，它是发达在。那个身阶低的过程，菩萨的在一切是底轮，菩萨的加心道，菩萨的加心道，菩萨的来能够先观。来能够成佛，要经过五种道，我们有说明：资粮道、加心道、见道、修道、究竟道。不管是声闻，不管是菩萨，同样的道理，没有什么出入，只是了解有不一样。菩萨的资粮跟菩萨的加心道当然挑战非常大，不容易，所以连大修行人修很多生命，他们还是虽然他们的禅定已经很好，虽然他们的内观都很好，他们还是在。身阶低，有低的菩萨，现在很难找到，几乎没有，可能肯定最后的有菩萨地的修行人，汉传佛教是虚云老和尚，他的质量是不可思议。这种程度很难得到，这个程度是跟过去的大的修行人一样。不过现在我们多半 要学多少道，我们都是在升阶阶段。虽然你有成就第一国、第二国，你还是在升阶阶段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发菩提心，你需要那么观的质量。我们已经有说明，这个观的质量，你就要练习很长的时间，不是一个生命、两个生命、三个生命能够得到。那结果来入菩萨道，我们有说明需要离根，不是说大家入菩萨道有离根，我们都有动根。不过我们多多学，多多修，那我们变成离根。为什么变成离根？因为我们有逻辑，我们有很多方便学习。真实意，那个是熏思，就是说明怎么了解真实意，从唯识角度来看，了解。真实意就是了解三身一体，三身一体是方便来了解，只有一个身一体。不过来了解只有一个身一体，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你一定要了解三种身一体，边际也是身一体。你一定要了解，来了解，你的缘起，大家的缘起不一样，因为大家的边际不一样。我们都造，我们有说明造作不同样的分别，因为我们的不同样的也。因为不同样的耶，我们有不同样的概念。一个喜欢这个，别的喜欢那个，大家都有他的不同样的习气。那我们有说明那些习气，就是我们自己。所以，我们是众生，很多很多众生，很多很多种习气。那菩萨道需要离根，因为你是不但要如法分别，你也要超越分别，超越分别。不是超越分别，我们有说明是超越造作分别的过程。当然，来能够活的，我们要分别，这个是说，这个是教，不然就不会继续活的。心就是分别。罗汉也有心，佛也有心，不过这个心就是不心，这个不心就是心，这是佛教的大秘密。佛有说，不过不是说；佛有相，不过不是相。那了解这种境界，一定要多多修这个，从 唯识的角度来看，因为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来避免断见，一定要思维三玄谛，要了解边际，才能够了解真的了解我们的依他起，就是我们的缘起。我们的依他起就是我们的情感，这个依他起就是靠我们的吸气，来了解我们的吸气。我们一定要了解，我们的依乐，我们的依乐是靠我们的概念。所以，唯识是强调一切法是假安立的，跟中观一样。不过，是假安立的在哪里？在依他起。是假安立的在依他起，因为边际，因为概念，因为名声，因为具身，所以我们不了解缘起空，因为不了解缘起空，我们就不了解，其实在我们的经验里面，没有边际，没有安打，不是没有，不是有跟没有，不是。不是没有，是不可思议。大乘佛教是强调无二法，无二法就是了解不可思议，如不可思议。在不可思议的境界里面，在佛陀的境界里面，我们的世间的经验完全不一样。不重要的会变成重要的，大的会变成小的，小的会变成大的。这是。大乘佛教的今天所强调的道理，特别要研究，像《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都是让你入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常才的离心，就是离心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因为他懂得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所以他懂得心，他了解这个法界为心造的。法界为心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法界里面没有是边际。是边际，超越是边际，就是菩萨的修行。来得到这个菩萨的修行，他在加行，然后修那个四种熏思。如果他的四种熏思变成清楚，那他们变成如实了解，这个如实了解，真如如实了解，他才能够显观。这个没有那么容易。他才能够成就他的依乐， 他成就他的义呢，一定可以变成无上佛。如果他没有成就他的义呢，我们有说明他无法成就义乐地。义乐地他有成就，因为他的色熏色变成色如是知识。就是他有洞察他们，了解他们，所以他能够忍法。忍法就是忍不生法。菩萨的显观跟声闻的显观不一样，就是在这个名称，这个。人不生法，因为菩萨是思维，这个身不是真的，身不是真的，无常也是，其实假安立的，这是很难了解，我们看不到。我们有说明，依照弥勒佛第一步来实践菩萨道，就是了解在分别有无分别，分别跟无分别不一不一，这是菩萨道的挑战，很难。分别还是分别，无分别还是无分别。不过要了解分别空，因为我们不了解分别空，就是造作分别是空，所以我们无法如真的如菩萨道实践菩萨地。很难了解，这是很大的挑战。这个挑战，你怎么实践？我们已经有讲过，不屈不折的道理，不屈不折。不屈不折，我们有讲过在什么过程？在如经历的过程，如经历才能够了解不屈不折。如果我们没有如经历，无法了解不屈不折，因为我们没有静安。现在菩萨的挑战是，他要练习不断的修，不屈不折，这样他才能够得到菩萨地。如菩萨显观的过程，时间。菩萨地，世间法不生法忍，我们普通的修行人，连很好的修行人，如今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可能一段时间很清楚，注定呢重复，我们还是执着这个分别。好姑娘还是好姑娘，那个100美金比较有意思， 1块美金，比较不太喜欢。我们都是在这种时期得到波萨帝，那这种时期你就思维为麻烦，所有的时期很麻烦，只是所以。菩萨的条件就是离根，他不会执业那些习气。这个很多人很难了解，菩萨不会执业习气，不会压迫习气，他要了解习气，他要了解习气，才能够实践。不宣法，哎，他怎么修？就是修行时，从唯识的道理来看，依照唯识的道理，这个，我们的经验都是在心里面，都是心所。离不开心寻所，只是唯识的方便。不要了解这个为一个 dogma，这也就是方便而已。所以，不管你是相信中观，你是相信唯识，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。你要了解中观，你也要了解这种情况，不屈不折的修行，靠空，缘起空的了解，这个是很深的缘起空的了解。在声闻地里面很难找到，所以菩萨怎么修？他了解这个"舍"就是 vastu 的意思，就是基础。这个基础在是真的明。那么都是假的，所以他联系不断的要留在 vastu，要留在 sha，避免明，避免明，他不会压迫，他不会制约，他要了解，这是很难了解。很难懂的，皆生密经是说明，所有的法是假阿弥陀，然后他就说明很清楚，那个菩萨是思维什么，就是思维三藏经所有的法，都是假阿弥陀，不过他的直观的所言就是三藏经的12个。部分，他要学习很彻底的声闻的三藏经、菩萨的三藏经，他都要懂它，了解很清楚，这样他才能够入真的菩萨的身阶地。那在思维 vastu 思维时的时候，他不允许 samarupa apavada。samarupa 叫增益，apavada 宣称翻译为瞬间，他不允许 什么是不拘不舍？不允许再比，不允许松减。这个很难，所以他考法，不过他还是所谓家是法是家安立的，总是他考法还是所谓法家安立的。因为法家安立的，它也是所谓这个无常，当然是在，就是如是分别，不过它也是家安立的。你分别执心，你分别共相执相，你才能够看到刹那刹那生灭。那这是很大的挑战。你一方面思维都是无常，一方面思维这个无常是因为家安里的，无云也是家安里的。不过他们真的存在，真的存在在世俗地，在真如。他们没有什么真的存在，没有什么不真的存在，没有什么真的跟不真的存在，没有什么不真不 那些都没有，所以思维 vastu 思维是就是。不允许妄想，分别是有，不过没有妄想。妄想就是习论，习论就是你扩大你的信心。我们有说明，信心就是收跟想，靠贪欲，你要抓。你的境界，所以你不能够避免，无法避免增益跟松减的情况，没有办法。那还是你不能够止业习气，你不能够止业烦恼。这是菩萨的修行。所以，如果你这样修，你了解所有的知心，都是加安利的，所有的概念。所有的名称，所有的语言都是加安利的。那这样你不是没有分别，不过你不着作分别，你不着作分别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了解。真的一他起，就是唯识，只有 vastu 只有识，其他的都是妄想，只有识，其他的都是妄想。这是菩萨的身结底，所以一切是谛论很有智慧，他。叫菩萨的加心刀，不叫他加心刀，他叫他身结底。不过这个都是靠身结，什么身结？就是菩提心跟大愿， 这是他的神界，依照他的神界，他就视为那个明、色、自性跟分别。这是菩萨的修行。那了解这一天，就他是入这个修行考，一切是第二是说明，无中生，无是，对不对？那第一生是相。因为他知无色，他知道无色，所以他能够深入那个思熏思的过程，能够让那个思熏思的过程变成思如是如是之事。所以他东大知识一，他能够时间不生法忍，菩萨的目标就是时间不生法忍。他怎么做？般若波罗蜜经，娑婆地问佛，没有众生，佛教里面没有众生，一朝生一地，没有众生，那这是不是矛盾？菩萨为谁修这个无上道？娑婆地已经了解他的了解很了不起，我们不了解。他是问为我们，那佛怎么回答？佛回答菩萨的修行。是为真实义，为什么为真实义？我们这一次没有办法讲那些波罗蜜的修行，真实义跟波罗蜜的修行很有关系，因为在真实义，在真如。没有临时，没有简单看，还有那个佛教的那个 Macharya 怎么说 Macharya 基督跟 Macharya 你呀。要为自己发，为自己，那个当然是贪欲，不过有特别的名称，佛教叫坚，马恰利亚，没有关系，你要财物为自己，发为自己，全部都为自己，有佛教的名称，就是临时，白花是。兼贪，兼贪，OK。那，在佛陀的境界，就是真如，在发生，因为没有简单，所以你是修，不是波罗蜜。达那波罗蜜，在佛陀的发身， 在真实一，在真如，没有什么犯戒，所以你是修戒波罗蜜，在佛陀的发现里面没有什么嗔恨，所以你是修人波罗蜜，在佛陀的境界没有懒惰，没有懈怠，所以你是修精进波罗蜜，在佛陀的发现没有散乱的心，所以你是修金律波罗蜜，在佛陀的境界没有无明，所以你是修慧波罗蜜。其他的波罗蜜就是知识、知之那个六根本的波罗蜜，所以不需要现在提他们。那一切是第六论的说明，每个波罗蜜练。四种摄受，菩萨是修四种摄受都有，这是他的成熟众生的方便，每个都有九个方位来了解这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在佛陀的境界，世俗法跟出世法为一体，不一不一，不可思议。在这个境界，佛陀的境界，每一个波罗蜜有它的时间的部分，也有它的出世的部分，都合起来，那变成佛陀的境界，变成佛陀的发身，来得到这种境界，先了解这种境界，才能够入法身。因为这个身揭谛没有那么容易，假性其实如法假性不是那么难，只是思维无常，我们有说明思维无常的厉害，就心可以渐渐转往没有无常的境界，这不是很难，如果有信心。那信心从哪里来？从苦来。你有了解苦，所以你一定不会懒惰，思维无常，一段时间特别用功，在这个境界之观，你能够实践到。不过菩萨实践到是靠他的身见，没有那么容易，只是思维无常而已，所以他要离开。那怎么变成离开？那就是思维无实，什么是无实？先要有想，如果没有想，心不会出现，这是我们的心的秘密，一定要这样思维来了解为师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了解佛法也是一样很重要的，有想你才能够去，没有想你去什么？所以你想让你安住在世，在 vastu， 在你的心的所依， 你的心的所依就是你的想。如果没有想，那你就有什么行？就是我也是要了解，我也是一直要思维这个道理。没有想，那你去想。要了解为师，一定要连续不断的这样思维。不是说没有境界，不过有什么境界，一定要思维。如果，你只是看这些的，看有阿赖耶有什么，那对修行没有什么帮助。要多多思维，要多多熏思。所以有想才会有行，想安立你在心里面。所以先有想，再会有命。如果没有想，那你是称呼什么？我也是给很多比丘来了解这个道理。看神智，那你误会他是蛇，那你反应很太怕。不过这个绳子本来不是蛇，这是你的误会。那你了解这不是蛇，那你也了解这不是名字。那这样你可以了解那个神智是神智而已，然后你研究这个神智，那你也了解在神智里面你分开变成一粒一粒一粒，找不到什么真的东西。那这是我们的心的过程，先有想，再有命。如果没有想，那就命会从哪里来？所以，有想，有命，那再出现你的歪的境界。这是墙壁，这是房子，这是车子，这是泥中，这是囊中。那，虽然你不教他们那些名称，如果你熏他们了，已经有这个习气，你自然已经有这种分别，它是泥中，它是囊中，它是什么泥中？胎斑还是胎瘦？好看不好看？这是什么车子？是英国车子、美国车子、日本车子？什么车子？好车子你喜欢不喜欢？为什么？因为在想上面已经你寻思，就是让心包完所有，你不一定需要教东西，你让心包完所有，你已经分别是泥中还是囊中，所以 想，你不能够去掉，你要了解。念佛，他不会去掉想，所以不是说你的解脱的过程是在超越想，是在了解想。有想，有明，再有分别。这个分别，如果你有经历，就不是别的东西，除了你的心跟心所以外，那个分别只是你的心跟心所，因为那个明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来的。这个想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来的。心，外面找不到想，心外面找不到明。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了解所有的分别，就是心的心跟心说，你才能够了解真如。真如是什么？就是平等。因为我们不平等，所以我们不是在真如的境界。这是菩萨的了解。我们都不平等，我们都有我们的习气，我们都靠我们的习气一直在妄想里面。不过你了解妄想为妄想，那你这样减少你的烦恼的过程，这是菩萨道。你不是要处理烦恼，你要了解妄想为妄想，这样你虽然在不方便的因缘，你还是顺。直观，这是一切是谛论，这也是结深密境的意思。你虽然不是在直观，不是在经历，如果没有经历，不是真的直观，你是在顺直观的境界。菩萨的修行就是练习不断的顺菩萨的境界，怎么顺菩萨的境界？他思维真如，他不压迫烦恼，他了解烦恼，因为他了解自己的烦恼，他能够了解别的众生的烦恼。他了解自己的烦恼是靠你的根、你的意乐、你的因缘，那他也会了解别的众生的烦恼一样。只是因缘而已，只是意乐而已，只是根而已。这样他会修平等，平等，不是说他平等，他不平等。连得到第一菩萨地、意乐地，他还是不平等。他得到第八菩萨地，他才变成平等。这样他才能够真的成佛决定。我们还是都不平等。不过，什么是菩萨的修行？菩萨的修行是在了解平等的道理，这是他的愿的意思，这是他的菩提心的意思，他。一切是谛论，是说明。现在我们没有时间。那个菩萨的修行是十种菩提心，都是在菩提心里面。 如果修这个摄住无波的心，你的波的心变成自然。我们还波的心不自然，因为我们还摄受那些妄想。不过你了解你摄受，妄想也是在多少的修行的过程，这是挑战，离根的挑战。那为什么我们又说明阿赖耶？是说明轮回。阿赖耶是说明法无我，真如就是法无我的情况。我们是不是在法无我的情况？因为我们还是属于妄想。所以，真如的作用就是显现法无我。显现法无我，就是显现我，显现我，就是我们的阿赖耶，就是我们的习气，我们的心里面的种子。那这个过程，先是法无我，当然人无我已经在里面，不可能会有法无我，如果没有人无我，那是真知，真知是靠真念，我们有说明在声闻地的过程。如果没有真念，不会有真知，因为真念是条件来为，如理作意。没有真念，那就没有如理作意。那。菩萨的真知，我们一切是谛论，是说明不单是跟声闻的真知一样，声闻的真知是来处理烦恼，菩萨的真知包括在里面也无明，怎么成熟中有情？怎么摄受佛法？怎么成熟有情？怎么自利他利圆满？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个也是菩萨的真知，不是声闻的真知。那还有，那个直观的过程，我们应该抵到，不过时间已经到了，可以抵到。依照一切是理论。菩萨的什么达，菩萨的智的修行又在哪里不一样？菩萨的什么达是依照一切是谛论，和智是定国还是定 是结果，因为你修在经历里面，你随便用，依照你的需要，你是用无分别音相，跟你是用有分别音相。不过，你了解这个音箱是假的，这个不容易。另外一个菩萨的什么的，就是一切悉轮无共用。转，所以我们又说明菩萨不会职业烦恼，他思维妄想为假的，他不是压迫妄想，他不是压迫他的习气，他是思维他为假的。很大的挑战来培养立根。然后他就是修以为，如清净道论是也说明，不过这里的意味不太一样。他是修以为。因为他以语言为师，就是他是靠寂静的境界、平等的境界，在这个平等的境界，语言、他思维都是假安立的。那 Vipassana 也有四个方面，依照一切是谛论，就是知，知道见行，所以如我们有说明。先修知，再修观。第二就是远离松间。第三，远离所有的争议。第四，随顺无量差别。为什么？随顺无量差别，因无量差别就是假安立的，所以他思维差别，因为他要度众生，不过他也思维那些差别都是假安立的。所以，差别有如法差别，有无如法差别。他因为他要承受众生，他都要了解。不过他还是知道那些差别是假安立的，靠自心。那今天大概到这里为止，还有很多资料我们没有看，下次我们可以讨论，就特别讲菩萨地而已。OK，那。 修修